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第二阶段的冠病特别援助金 BKC 将从本月25号开始发放。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表示，这笔第二阶段发放的援助金将惠及70万户来自贫穷群体的家庭、单身者和老年人。第一阶段的冠病特别援助金已经在今年9月发放完毕，而下一批第三阶段的援助金将在12月发放。第三阶段发放款项总值12亿令吉，将惠及380万户来自贫穷和 B40 群体的家庭。根据首相发表的文告，民众可以通过冠病特别援助金 BKC 官网查询是否符合资格获取该援助金。受惠者的援助金会直接汇入银行户口，至于没有银行户口的受惠者则可通过国家储蓄银行领取。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表示，我国迫切需要全新和革新的社会保护方案，以便在提供安全网、促进财务复原力和人力资本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关方面亦需要快速反应，以提升社区保障权利和连接国内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对此，他敦促政策制定者听取民意，制定有效政策，保障人民福祉。另外，首相亦表示，我国有能力实现100%的数码包容性，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致力弥合数码鸿沟。他说，高效和有效率的善用技术有助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并减少政府支出。对此，在第12马来西亚计划下的未来五年发展战略将继续优先着重加强经济增长推动力，特别是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增长。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Naraini Ahmad 表示，全球加速发展、全球化、科技及工业革命 4.0 促使所有学生，特别是高等学府的大专生，必须全面掌握21世纪技能，因为现有的成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因此，雇主必须提升需求，获取在数码方面拥有熟练技能的员工。从2022年1月1号起，马来西亚半岛的家庭和工业用户可以选择改用太阳能和水力发电厂生产的可再生能源供电。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Dato Sri Takiyuddin Hassan 表示，选择绿色电费的用户将被征收每千瓦 3.7 的额外费用。政府将利用绿色电费收取的税收发展国家新能源倡议。有意申请绿色电费的用户可以从12月1号起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1月获得该计划下的供电。雇员公积金局表示，将会在2022年首季度推出 iSayang 设施，用于加线改善人民的生活。该局主席 Tan Sri Ahmad Badri 表示，这项设施将允许 2% 的公积金缴纳款项从丈夫的账户自动转移到妻子的账户。另外，当局亦将推出退休基金 iLindung 设施，允许客户从公积金第二账户提款，用来购买人寿和严重疾病保险。民政党主席达督刘华才及马来西亚人才机构总监达督 Nelson Ringanathan 在今日的国会上议院宣誓就任为上议员。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傅淑薇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晚安。